哎，等会儿，谁把谁给了谁呢？宝贝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 秦锦城的脑袋一偏，不乐意了，拉着雷蒙的手再说：“ 乖，跟我一起敬妈一杯，以后哥哥疼你。” 好不容易酝酿起的那点情绪，就这样被秦总轻易的给拨了回去了。雷蒙不满的拿着大眼睛瞪人，秦大柱抬着下巴盯着这二位，这心想：有本事你俩就打起来，你看这婚结的还好不好看呢？韩素君回头瞪了自己丈夫一眼，转头呢拿了自己的酒杯，说完呢意味深长的看了俩人一眼，端起酒杯就把酒给喝了。 行了行了，你们的心意妈领了，以后就给我好好的过日子，相亲相爱不准打架，阿成，你不准欺负小猛，知道没？ 雷少爷这下高兴，乐呵呵的点头称是，乖乖的抱了韩素君一下，转头面向秦大柱。秦大柱哼了一声，也不等他们说什么，自己端了一杯酒，一口气灌进了嘴里。得，这倒省他们的事儿了。转身呢，下一桌。酒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，宾客散了，该安排离开的，没事要回国的，都先后被秦家大哥安排离开了小岛。连秦大柱也不愿意闻他们恋爱的臭酸味，吃过饭就拉着韩素君走了。秦又锦呢，觉得岛上的环境不错，打算跟怀孕的媳妇儿啊在岛上多待两天。沈浩呢，好久没见雷蒙，加上好不容易逃离他父亲的魔爪，那也不想这么快的就回去，打算呢在这边多玩两天。秦锦城被某个喝多了的哥们儿不小心泼了一身酒，回房间换衣服去了。沈浩陪着雷蒙在沙滩上瞎溜达。 猛啊，我真没想到到最后你居然跟秦总走到了一起。 他言语里可谓真是感慨万千，一言难尽。别说沈浩没想到，连雷蒙自己都没有想过自己啊有一天还会结婚，而且呢对象还是个男的。他眼角啊眯成了一条线，好看的薄唇微微的变着，阳光从他的侧面打过来，在沙滩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。迎着吹来的海风，他说： 我自己都没想到，别说是你了。 行吧，你这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啊呸，雷大少爷什么时候苦过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以后好好的，这辈子也算是有嚣张的资本了。 哼，要不咱俩换换？ 雷蒙好看的桃花眼笑眯眯地盯着沈浩。 不，绝不，老子可应付不了秦总。话说他。 沈浩被盯得后背起了一层冷汗，支支吾吾半晌愣是没把那羞耻的问题问出口。 浩子，你想什么呢？你雷爷我可能没人压吗？ 雷蒙挑眉在沈浩的肩头拍了一巴掌，眼神里挑着得意的光。 我操，行啊嘛，不愧是我雷爷，那秦总的滋味……哎，算了，我还是不问了，怕被打死。 喂，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那么清楚比较好。 懂了，我保证不说出去。 沈浩一副破得了天机的表情。 雷蒙，回来。 远处的小楼前，秦锦城的声音荡气回肠，顺着海风送进了雷蒙的耳朵里，同时远远的还能看到他朝这边勾着的手。雷蒙微笑，转头看了沈浩一眼，说： 你慢慢溜达，我走了。 说完转身朝小楼走去，开始还是挺正常的步子，漫不经心，吊儿郎当，一副雷少爷标准的嚣张走路姿势。到后来不太对了，他步履如飞，张开双臂，兴奋的如同一只展翅待飞的雄鹰。 如果不是沙滩上留下那一串的脚印的话，沈浩有理由相信他已经起飞了。 我操，雷蒙你骗老子，秦总怎么看也不像是被压的呀。 雷蒙小鹰飞回程哥哥的面前，快撞上他的时候也没有减速。程哥呢眸色微深，嘴角呢咧开了一抹笑，那一条腿默默地往后挪了半步，然后朝着飞过来的小鹰崽呢同样是张开了双臂。尽管秦锦城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还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朝后退了一两步才站稳，不过这完全不影响他们彼此的心情。雷猛勾住秦锦城的脖子，顾不得这里沐天席地人多眼杂，直接就吻了下去。秦总勾着他的腰便把他抱了起来，微微仰头迎上了他的吻。雷猛还很少尝试这种挂在秦锦城向上的接吻方式，一时之间呢有点上瘾了，没着急分开两人的唇舌，也没有着急从男人身上下来。秦锦城一边吻着他一边抱着他就走进了身后的小楼了。人被甩进了沙发里，秦锦城呢就像一只大狒狒似的扑面而来，雷猛呢就是一滚躲开他扑过来的身影，就摔进沙发下站起来。 大宝贝儿，你叫我回来就是为了着急做这个的？ 秦锦城呢没有扑到人，显然有些懊恼，坐起身郁闷地摇头。 不全是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雷蒙警惕地看着秦锦城。 哪里啊？ 去了就知道，我还能害你啊？ 秦锦城过来牵住他的手，拉住他往楼上走。雷少爷忧心忡忡地被秦锦城引诱的失身的次数太多了，他现在很难在这种事情上信任自己的伴侣，淡淡的忧伤啊。 怎么都觉得你不安好心。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被我吃干抹净，又不是头一回了，你害怕什么呢？ 别说的我跟没贞操似的，你哪回也没表现出真正的实力啊。 每回都能让他见识秦总的体能下限，恶趣味的新高度。 哟，说的跟你有那玩意儿似的。行了，老公答应今天还账就一定还，别担心，宝贝儿乖啊。 秦锦城凑过来爱怜的在他侧脸上亲了亲，一脸邪性的带着他就上了那小楼的顶层了。雷蒙上岛之后趁婚礼啊开始前四处转了转，不过还真没有转到顶层来，所以他根本想不到在这里呢会有一处露天的淡水游泳池。啊是啊，谁他喵的会想到在大海边上啊这人的房间楼顶这再建一个游泳池啊，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要游泳直接下海就成啊，那在楼顶是几个意思？ 怎么样，不错吧？我让人准备了吃食、毛巾、各种饮品还有水床等等，够你玩到明天早上。 秦锦城冲他得意的一笑，雷猛眯起眼睛略有些危险地盯着他。 秦锦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到底是给我准备的还是给你自己准备的？是你想玩我吧？ 你要愿意也行，我没什么意见。 雷大少爷算是发现了，这秦总啊还真是个小无赖，脸皮要多厚有多厚。 哼，当然有意见了，你给我下去。 雷猛趁秦锦城不注意一脚呢把他踹进水里，幸好秦总啊水性好才没有呛水，从水里啊冒出头。 啊，小魔王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 待会儿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谋杀亲夫。 雷蒙优雅从容地换上泳装，不，他是什么也没穿的就跳下水了。那看得秦总啊眼皮直抽抽，嘴角的肌肉没绷住，这下一秒果断地把自己也给扒干净了。啊，那什么，在水里还没那什么玩过呢。雷蒙呢抓住秦锦城，那一把把他给拽进水里。 在秦启成反应过来之前呢，凑过上去给他渡了一口气。刚要抽身，被男人扣住后脑勺，缠住了舌头。在水里啊，肌肤似乎变得光滑无比，雷蒙的手啊，不用多刻意便轻易地撩动了秦锦城的心弦，身体火辣辣的发胀。有些事情不需要再多说了，做就好了。